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54年，赫鲁晓夫主动要求出访中国，为何在苏联内部却反对声四起？ 通俗的讲，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第一次要放下架子去访问一个刚刚成立5年的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大礼包？在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曲折？ 随后赫鲁晓夫拿起了电话，让一个人火速到他办公室里来。这个人是谁呢？ 赫鲁晓夫的首次访华打开了一幅中苏合作的国际友谊画卷，探寻一段中苏外交史上蜜月期的来龙去脉。档案揭秘赫鲁晓夫首次访华的背后。 克里缅特、叶夫列莫维奇·弗罗西洛夫，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881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15岁进入工厂学徒，24岁领导工人罢工。在1918年查理金保卫战等与白匪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卫国战争中，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游击队总司令等职，在二战中战绩一般，未能像在国内战争中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虽然最高苏维埃主席是个没有职权的虚职，但是论资历，这个弗罗西洛夫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是与列宁一起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国家的开国元勋，这个资格可不是赫鲁晓夫能比的。 当时，弗罗西洛夫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因此文件送到弗罗西洛夫别墅已是深夜。弗罗西洛夫事先接到通知，就没睡觉，一直穿着睡衣在前厅坐等，直到等到深夜快1点了，文件才送到。他不急不忙地把文件拿回书房，看了约1个小时，才从书房里慢慢走出来，对送文件的来人说：“去向米高扬同志报告，我反对。”说完甩甩睡衣下摆，砰地关上卧室门睡觉去了。 当时的赫鲁晓夫并没有睡觉，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鼻子都要气歪了，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召开主席团会议。 9月26日上午11时，主席团会议开始。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要求弗罗西洛夫谈谈反对的理由。弗罗西洛夫表示，首先对第一条就不能接受。 我们有必要再来看一下这份档案，看看第一条是怎么说的。在这份文件中，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在这个位置，我们注意一下，这句话中用手写笔将此句改成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在下面呢，关于将旅顺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且从那里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同样也是用手写笔将从那里给划掉了。远东司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口地区，对苏联的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转的。关于这份文件的改动，我们现在来看一点背景资料，就不难明白了。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出访苏联，并且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不迟于1952年底，苏军全部撤出旅顺海军基地。但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远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1951年9月8日，美英等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时美日还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美日的勾结对远东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也日益严重，在这个背景下，出于战略考虑，中国同意苏军继续留守旅顺基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苏军从旅顺撤军自然再次提上日程。 作为军人出身的弗罗西洛夫，从军事的角度上反对这一条，这不难理解。而且主动提出和协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这个微妙改动的背后，也从侧面反映了赫鲁晓夫的态度。 弗罗西洛夫后来继续表示，并不是反对对中国的援助，但是这些援助需要设计和供应复杂的设备，还需要成千上万的专家去工作，这对于正在恢复战争创伤的苏联并不符合时宜。而赫鲁晓夫则挥舞着拳头说，在中国庆祝自己成立5周年之际，当他们请求我们帮助克服若干世纪以来的落后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我们将失去与中国建立并巩固友谊的历史良机。重要的是，一个发展的中国也会给苏联的建设提供很多机遇。况且要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帮助，那么苏联代表团去北京同毛泽东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其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也都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弗罗西洛夫成为了唯一的反对派，他知道自己再坚持下去也没有太大意思了，于是只好站起来无奈地说，好吧。就这样，弗罗西洛夫也写上了同意两个字，并签了名。事情到此，赫鲁晓夫才算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赫鲁晓夫访华代表团的阵容。苏联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团长为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团员分别有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全苏工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部长、苏联著名文学家亚历山大罗夫、莫斯科市委书记伏尔采娃、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10人。说到这儿有个小问题，那就是赫鲁晓夫访华到底带了多少人、多少礼物、装了多少车，或者装了多少架飞机呢？这个目前我们还无从知晓。不过如果您继续看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赫鲁晓夫带的礼物恐怕不是几架飞机就能装得下的。 赫鲁晓夫如愿以偿，中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光是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的就有1万多人。 苏联领导人再访中国，中国人投桃报李，精心呵护中苏友谊之花。 而中国政府对他的来访则给予了极高礼遇的接待。 放马继续揭秘。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历史影像。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这是苏联自成立以来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中国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9月30日，首都各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建国5周年国庆庆祝大会，苏联和10几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各国使节参加了大会。当赫鲁晓夫走上主席台发表讲话时，全场2000多人起立，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当时现场的气氛可不是一般的热烈，尤其是赫鲁晓夫的讲话数次被掌声所打断，这些掌声中充满了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敬意，还有对其慷慨帮助的感谢。 1954年10月1日上午10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邀请苏联及各国政府代表团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的阅兵仪式，乐队高奏国歌，礼炮齐鸣，随后由军事学院、步兵、骑兵、摩托化兵、伞兵、炮兵、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方阵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空中的重型轰炸机、喷气式轰炸机、歼击机也一对对掠过天安门上空。阅兵式历时1小时03分钟，随后是规模宏大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排成70路纵队，浩浩荡荡的行进，全场热烈欢呼和鼓掌，此伏彼起。 当时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全都派出了代表团，波兰、朝鲜、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等，共计是4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出席，真可谓是嘉宾云集，高朋满座。光是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的就有10000多人，这种情景不仅是空前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也再未出现过。10月3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同赫鲁晓夫一行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正式会谈。顺便说一句，当时苏联方面的翻译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费德林，他亲自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 赫鲁晓夫首先介绍了苏联的国内经济建设情况，毛泽东随后也向赫鲁晓夫介绍了中国的建设情况和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的打算等等。随后赫鲁晓夫大方地对毛泽东表示，中苏双方可以签署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的文件，还有可以将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等。经过几天的会谈，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2个宣言和5个公报，共7个文件。此外，中苏双方还签订了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规定双方将互相提供技术资料，交换有关情报，并派遣专家。斯大林在世时期，苏联已经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元件项目，赫鲁晓夫答应新增加15个元件项目，加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957苏联元件的156个项目。 会谈中有一个小插曲，当主要议题谈得差不多的时候，赫鲁晓夫忽然非常大方地问毛泽东还有什么需要。毛泽东马上接过话茬说道，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一个真的大家伙。说着还用手比划了一下，赫鲁晓夫不太明白，毛泽东便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你们能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比划了一个原子弹腾空升起爆炸的动作。当费德林把这番话全部翻译出来之后，赫鲁晓夫愣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赫鲁晓夫挠了挠头，嘿嘿一笑说，哎呀，你们中国百废待兴，搞那个东西很费钱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有我们提供核保护伞就行了，不要大家都来搞，搞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毛泽东也看出了他的意思，便说，这个嘛我们也不强求， 之后，赫鲁晓夫发现会谈的气氛有点冷，想了想，他又说：“我们可以派专家呀，帮着中国建立一个小型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力量的培训。”毛泽东听完，想了想，说道：“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而后来的事实是，在中国的要求下，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但计划未执行完，随着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并撤走全部技术专家。 对了，赫鲁晓夫这次来访还带来了另一份礼物，一支庞大的展览队伍。 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西直门外苏联展览馆隆重开幕。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对这次展出都极为重视。周恩来为展览会开幕剪彩，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方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苏联参展的商品有11500多件，包括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电气业、纺织、化学等各种新型产品和其他各种手工业产品，农业经济作物、畜产品、水果蔬菜，此外还有各种书刊、艺术品等等。 这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当时还没有能力制造出汽车和拖拉机的国家来说，苏联那些五花八门的展品确实让人大开眼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参观展览时表示很满意，很高兴，说他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 展览结束后，苏联将包括机床和农业机器在内的83件展品送给了中国，其中有履带式拖拉机、耕耘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载重汽车、汽油车、加油车等。这些成套设备可以装备20000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中国用这些设备组建了友谊农场。在组织和熟悉这个国营农场生产的第一年，苏联政府派遣一批专家来华担任顾问，帮助中国工作人员在最短时期内掌握技术和农场的管理方法。面对苏联的如此慷慨，毛泽东曾2次致信赫鲁晓夫及苏联代表团，指出中国人民从这次慷慨的援助中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援，对苏联人民这种慷慨的赠礼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赫鲁晓夫的慷慨，中方所有舆论都表达了感谢。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苏联对于中国给予了慷慨无私的帮助，称其为这样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是历史上的创举。可是当中方一再向莫斯科的援助表示感谢时，赫鲁晓夫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赫鲁晓夫的大礼包使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两国的关系开始进入了人们所说的蜜月阶段，大批苏联专家开始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建设国家，一个又一个苏联援建的项目启动，在12个大的方面全面援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促进中国工业化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首席翻译顾达寿先生对于那个时期的描述。 我认为要是说关于蜜月，当然实际上不是蜜月，是蜜年。好几年，从1949到1958，两国关系当中，或者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快，提供了很大的 各式各样的帮助，建车啊，将近一百多个大项目，国防工业也是奠定了基础。中国人在两个半五月计划就已经成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 按说赫鲁晓夫的大礼包我们已经说完了，不过最后我想可以来个狗尾续貂，我们一起用一部纪录片的片段来结束这一次的讲述。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春暖花开迎贵宾》，这个贵宾指的就是那天晚上把赫鲁晓夫鼻子给气歪了的弗罗西洛夫。1957年，弗罗西洛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而中国政府对他的来访则给予了极高礼遇的接待。1957年4月15日，弗罗西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数千群众前往南苑机场迎接，并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陪同弗罗西洛夫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弗罗西洛夫访华期间，先是访问了沈阳、鞍山、大连等地，随后前往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弗罗西洛夫每到一地，群众夹道欢迎，对中方高规格的热情、周到细致的接待，弗罗西洛夫多次表示非常满意。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留住声音，记录历史。我是北京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延庆罕传传承人丁师所。 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当记者置身于2016年元宵节延庆花卉的现场时，虎虎生风的舞狮子、舞龙、高跷、秧歌等特色项目正轮番登场。记者发现，在众多花卉项目表演中，就有好几支国家级非遗项目延庆汉传表演队的身影。而作为这个项目的世纪传承人之一，如今68岁的丁石所正是辅导老师。 那水船呀，全是木制的，北方最好的木叫榆木，就老榆树，本身船体大约在6-7十斤，跑也带着风的小百斤，那是我的比较有劲了。跑汉船，它速度比较快。1分钟基本都在100多拍，最快是达到120-130拍，但要喊船的固点儿，最快的时候俺们吹什么叫将军令，拉嗦嗦嗦拉嗦嗦嗦拉嗦嗦嗦拉嗦嗦嗦都迷人拉嗦拉嗦拉嗦拉。 丁师所是延庆镇胜利街村人，从小就受到家庭熏陶，酷爱喊船表演技艺，从5-6岁时起就跟着看、跟着玩、跟着学，得到了父亲的口传心授。 大周一十五好多花卉，十多档二三十档啊，花卉就跟着穿皮靠跑，哪也不去，就跟我父亲玩到结束，5-6岁跟着跑。 可是那时候他也架不起一只船了呀， 那是就好料吧，就看小孩子看嘛，年年跟年年看，就再笨也看会了。